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石头，大家并不陌生，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坚固，有的脆硬。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石头来生火，获得光明和熟的食物。你知道石头都有哪些的种类吗？你知道不同种类的石头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性吗？还有这些石头它们都出现在哪里呢？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石头。嘉宾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先生。我们身边的石头，欢迎收听。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高原，和大家分享特别硬的那个石头。高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原呢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啊，北京市的十佳讲解员，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对宝石啊、玉石啊，当然他还会对植物啊、古生物等等有很多的研究。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石头。高原，说到我们大家身边的这个石头啊，可能特别硬，然后特别沉，是大家的一个概念。那到底什么叫石头？是不是先从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啊开始跟大家聊起？ 好的，其实我们说到石头，大家一点都不陌生。我们路边马路的小石子儿，海滩上面的沙子，不灵不灵的宝石，还有富有生命的化石，统称来讲呢，都能叫做石头。其实石头呢，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概念，而是俗语。我们把那些看起来硬硬的，可能都叫石头。但是在专业人士看来呢，石头呢，可能又是分类的。那么接下来我介绍这个分类呢，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并不是那么严谨，但是呢在科普层面大家会很好理解。通常呢我们把石头分成四类， 大石头、小石头、特别小的石头、不是特别大的石头，是吗？ 当然可以这样分啊，这是根据石头的大小，但我们更多呢是从它的这个组成以及它承载的特殊意义来分类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岩石，是最基本的构成地壳的物质。那么它呢主要是一种混合物，包括很多的造岩矿物。说到这儿呢，就引出了第二类石头，就是矿物。那刚才第一类是岩石，岩石是由矿物组成的，那第二类呢就是矿物。矿物呢是相对非常单纯的化合物或者是物质，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雌黄、雄黄、水晶、玛瑙都属于矿物。那么说到水晶、玛瑙，我们又引出了第三类，那么级别非常高的宝石级的矿物，它的色彩、它的光泽、它的这种透明度很高的、非常漂亮的，我们就叫宝石了。所以前面三类是有关系的，是岩石、矿物还有宝石。那么岩石是由矿物构成的，矿物里面最好的就是宝石。那么最后一类就是大家更喜欢的化石。化石呢跟他们前三类不一样，因为前三类呢没有生命活动的痕迹，而到了我们的化石，它记录了史前的生命活动的遗体或遗迹，是有生命传奇故事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化石就是也在石头的大范围里面。 高原呢，刚才简单的跟我们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做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石头的分类，分别是岩石、矿物、宝石和化石。前三类里面既有交叉、混合、双打，也有三打。那化石呢，和他们前三类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很清楚了，先从岩石开始跟大家来说起啊。这个岩石应该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不陌生。你看前面说到了啊，路边小石子儿，沙滩上有沙子，然后我们大家住的那高楼大厦很多都是混凝土制造而成的。混凝土是用什么成分来制造的，里面就很大的一部分是岩石，所以岩石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如果把它做一个细的划分，比如说有的是什么玄武岩吧，有的是什么岩浆岩，有什么大理石啊，很多朋友就晕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需要晕的部分啊，请高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逐一的梳理。 好的，我们说到了岩石，其实呢它的种类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去比较它们的共同的规律，会发现呢岩石家族呢是可以分成三大部落的，或者说三大家族。那么第一大家族呢，我们管它叫做岩浆岩。那么顾名思义，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由火山喷发的岩浆形成的，所以呢由于火山作用形成的第一类岩石，我们也管它叫做火成岩。所以第一类是岩浆岩、火成岩。第二大类呢，我们管它叫做沉积岩。那么这一大类的岩石的主要特点呢，是层理分明，一层一层的啊，像这个夹心饼干一样，一层一层不同的颜色。那么这一层一层的形态，就是它通过沉积作用形成的。那么通常呢，岩石通过风化、着石、搬运、沉积这样的过程，有水参与，所以第二大类我们讲的沉积岩也叫水成。岩，第一大类是火成岩，第二大类是水成岩。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更加厉害的一种岩石部落了，它们能够抗高温，能够抗高压。那么往往呢是不同的母岩，就是不同的这个岩石之母啊，不同的母岩它遭到了地壳的运动的挤压，特别强大的压力，而且呢往往还会有经过高温的烘烤，从而呢把它变成了一种新的岩石，叫做变质岩。那么往往变质岩是非常非常的坚硬的。所以我们宏观的来看，岩石呢分成三大类，就是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一会儿我们逐一再和大家分享。 我怎么感觉啊，刚才说到的这三种的岩石，岩浆岩呢是最容易形成的，因为只要火山喷发就能够形成岩浆岩。然后紧接着呢，这火山喷发形成的岩浆岩呢，它下沉下沉下沉到了地底下，然后再经过水的冲刷，比较复杂了，变成沉积岩。然后呢火山喷出来以后变成了这个沉积岩以后，再经过各种的外力，比如说气压的变化等等等等等，它就变成了变质岩。好像变质岩是这几种岩石里面最复杂的一种，我个人是这样的感受的。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这样有一个很简单的循环的途径，就好像是可以是从岩浆岩变到沉积岩，再到变质岩。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循环不仅是这一条，我们说它的循环是相互的，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比如说岩浆岩再往地壳往深处走一走，就碰到岩浆了，就把变质岩融化了。那么融化以后就又形成了岩浆岩。所以它们三大岩类的转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不是那一条转化的路径。 哦，是这样的。哎，那回来说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在路边踢的小石子儿，您如果偶尔踢的一块钻石那不算，我们就说的是您路边踢到的偶尔的一块小石子啊。通常我们大家踢到的小石子有可能是什么，是沉积岩呢，还是变质岩，还是岩浆岩，我们大家一眼能够看得出来吗？ 这个我们是有统计的。其实呢在地球表面上分布很多的岩石是岩浆岩和沉积岩。为什么呢？因为变质岩在地球的深处一般我们在地表是很难看到的，而一般的沉积岩和岩浆岩是会比较多看到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吧，就可能你路边踢到小石子，50%是岩浆岩，50%是沉积岩，你要自己再鉴别一下。 那这个沉积岩啊和岩浆岩，如果从外貌上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是不是有的表面特光滑啊，或者说颜色有差异呢？这两个我们普通人能看得出来吗？ 这个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就要从岩浆岩的详细的一个分类和这个描述讲起了。那么其实岩浆岩呢，它还会再细分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岩浆岩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火山一下子嘣喷发了，把这个岩浆呢，哎，把它喷到了半空当中，对吧？那么经过了这种冷凝作用，就像我们管这种岩石叫做火山弹，它非常非常的这个受到冷凝以后就坠落下来了，它就变成了玄武岩。所以我们管这类岩石也叫喷出岩，就是岩浆岩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喷出岩，一类是侵入岩。那么像那种咚一下喷出去的形成的火山弹一样的，它是玄武岩，是喷出岩。那么这种岩石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它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小气孔。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在喷发的过程之中，它里面有很多的气体没有挥发出去，等到冷凝以后，这些气体就挥发出去了，就在岩石上面留了好多的小窟窿。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都用的搓脚石，这个大家都见过啊，那它呢有很多很多的孔洞结构，所以呢它很轻，它能浮在水面上，所以我们也管这类玄武岩叫浮石，叫做浮石，这是一大类啊，咱们别听混了。那么还有一类呀，它本身很努力，它也想嘣嘣嘣嘣嘣的喷发出去，但是呀，得它没喷发出去，它呀就顺着这个火山的底部被挤到地下去了，就是侵入到下面去了。那么这一类岩石呢，它也属于岩浆岩，但是它细分为第二大类，就是我们说的花岗岩。那其实花岗岩是侵入岩，是岩浆岩。好多听众朋友们容易把花岗岩想成变质岩，其实并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它的关系。 花岗岩在以前啊，经常用于室内的装修，然后建筑的外立面的装修，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它是有一些有一定的放射性的物质的，所以并不是特别安全。 没错，就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也有过一些这个谣传吧，说那个《红楼梦》的演员陈小旭啊，就是被这个辐射病的，当然这个是有点夸张了。那么当时呢，我们做过实验，专门用放射仪去检测市面上面的这个花岗岩的装饰材料，大部分是没有那么多放射性的。但是从它形成的原理来看，它毕竟是侵入地下形成的，所以越接近地球的深处，它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可能就越大，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它一定没有，但是大部分的都是没有的。那么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看这种花岗岩的颜色，一般暗色的、深色的、黑色的、灰色的、褐色的，往往可能含有的放射性物质会多一点。那白色的、粉色的、米黄色的、浅一点的就含的少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判断它的一个方法。 哎，还有一点啊，就是奉劝大家啊，如果您家里面有小朋友，不管深色的还是浅色的，最好使用人造石更加安全一些。没有勉强的意思啊，只不过是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回来，我们接着说岩石。刚才说到了火成岩当中的两种，有轻的有重的，轻的说的是那个浮石，重的呢就说的是类似这种花岗岩的石头。不过这样的两种石头啊，说过之后还有特别复杂那个变质岩啊，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普通人一般情况下看不到啊，因为它都在地壳的深层，实际上也不太容易开采出来，是这样理解吗？ 对，我们刚才讲的是火成岩嘛，也叫岩浆岩，这是一大类。那么还有呢，就是变质岩和沉积岩。我们先来说变质岩，因为变质岩可能大家相对陌生一点。那么所谓变质岩呢，就是由变质作用形成的岩石。那么这种变质作用呢，可能更多指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压力，还有温度的变化。那么作为变质岩来讲呢，它不是一下造出来的一种岩石，而它往往呢，它是先形成了岩浆岩或沉积岩，是在形成岩浆岩和沉积岩之后，通过地球的外力和高温，把岩浆岩和沉积岩发生变质作用了，形成的变质岩。那么变质岩呢，它的矿物成分啊、化学组成啊以及构造变化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变质岩最有名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理石了，也叫大理岩。像我们这个金水桥上，包括金水桥，包括金水桥旁边的华表，包括我们故宫的这个白，就是叫什么龙纹台阶 这些都是由大理石来制作而成的。 我怎么觉得大理石和花岗岩特别特别的相似，普通人好像不太能分得出来。 是这样的，其实是非常容易分得出来的，主要是我们可能没有太认真的去看过这两种岩石。 嗯， 因为花岗岩它体现了一个花，什么意思呢？花岗岩它属于火成岩当中的侵入岩，对吧？那么花岗岩它往往是由很多矿物构成的，所以你拿到花岗岩会看到它是花的，有红的，有黑的，有白的。 我们家装修我去买过石材，我记得当时买过大理石，要买啊，我看过大理石也有花的， 大理石也有花的，但是大部分大理石比较细腻，而且大理石颜色偏浅，而且是细精致的，就能够达到汉白玉这个水平，它不会有深色矿物在里面的。所以就是如果说大的区别来讲，是为什么它叫花岗岩，因为它花的东西多，它矿物组成多，但是大理石相对细腻一点，颜色偏淡，所以这是它们主要的区别。当然大理石里面也有含有矿物的， 所以大理石其实也是有一定辐射的。 辐射要比花岗岩小得多得多，几乎是没有。但是呢，我们这话它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大理石我们讲的变质岩它在地壳更深处形成，那么它可能会比花岗岩的这种辐射的可能会更大一点吧。 关于岩石啊，我们一共说到有三大类，分别是岩浆岩，还有呢是沉积岩以及变质岩。岩浆岩因被称作是火成岩，前面我们说到了，刚才也说到了变质岩，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种啊，沉积岩。沉积岩是前面说到的火成岩，它慢慢慢慢的到水里以后，它就变成了沉积岩，真复杂呀。 对，其实沉积岩的这个变化呢，也不仅仅是火成岩，那么很多的像变质岩呢，它也会变成沉积岩。那么沉积岩呢，它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岩石，因为一般的化石都保留在沉积岩当中，因为呢化石比较脆弱，如果保存在这个火成岩当中，可能经受不起这个岩浆的烘烤就化掉了。那么变质岩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高压形成的，化石也破碎掉了。所以搞古生物的人最喜欢沉积岩，因为很多的化石都保存在沉积岩当中。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听众朋友们能够看到最多的，像我们的石灰岩、砂岩、页岩都属于沉积岩。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像饼干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说到石头，大家并不陌生，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坚固，有的脆硬。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石头来生火，获得光明和熟的食物。你知道石头都有哪些的种类吗？你知道不同种类的石头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性吗？还有这些石头它们都出现在哪里呢？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石头，嘉宾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先生。我们身边的石头，欢迎收听。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聊一个题目啊，身边的石头。身边的石头，前面高原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把它们分成四种来讲解，分别是岩石、矿物、宝石和化石。这几种呢，它们之间呢是有交叉和融合的。刚刚说到的是岩石，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矿物。矿物有很多，金矿、银矿大家特别熟悉，然后还有什么铁矿、铜矿啊、锡矿啊，矿藏太多了，所以矿物咱们怎么跟大家来讲起呢？而且好像好多的矿物其实它们就是石头，然后从石头当中提炼的，比如说有什么铁矿石啊、铜矿石啊，哎，所以啊我怎么有点混呢？ 到底应该说是矿物啊还是矿石啊，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高原， 其实呢矿石是一个矿物的集合体，那么我们说矿物不是说完全都是100%汇聚在一起的，它有的时候需要在这个混合物当中去提取某种矿物，所以这要就讲到一个矿物和岩石的定义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岩石的定义，我们说岩石是由造岩矿物构成的混合物，由造岩矿物构成的，那说明矿物构成了岩石，对吧？那么矿物呢是具有晶格结构的天然的化合物或者单质。那么矿物它的特点是有晶格的，而且是由大自然形成的。那么所谓的晶格就是矿物的 DNA， 每种矿物根据不同的晶格结构来进行生长，有的是立柱的，有的是扁片的，有的是球形的。所以呢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白了就是一个是纯净物，一个是混合物，混合物是岩石，纯净物是矿物。 也就是说从混合物当中能够提取出纯净物，大家绕清楚了没有？ 这个就是说从矿石里面提取铁矿，就这样就比较理解了。因为铁矿石它不是个混合物吗？然后从中提取出单质的铁，那么这个铁矿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意义。 现在选择题出来了啊，高原你听好了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从矿石当中可以提取出铁矿石当中提取出来铁啊，金矿石当中提取来的那是金，那这块包含了铁的矿石，那这块矿石叫岩石呢还是叫矿物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主要要看它的这个存在的比例。比如说它存在的矿物比例很多，比如说像赤铁矿，它本身这一块看似像石头的东西都是铁，那它肯定算是矿物啊，因为它纯度很高。那如果这块混合物里面就是铁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组成矿物，那它可能混合在一起了，就变成石头了，就变成岩石了。 哦，所以这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知识才能够做好划分的。那刚才我们是把岩石做了分类，那是不是矿物也要做划分呢？ 可以，时间关系呢不能就是展开特别详细的对于矿物的划分的这种讲述和分享吧，我就挑几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矿物的大类给大家来讲一讲，因为如果细分的话真的是太多了。那么我主要今天呢想分享的是五大类矿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得到的。第一类呢叫做自然元素大类，那么从名字就可以分析到自然元素大类它主要是由单一的元素构成的。第二大类呢是氧化物及其氢氧化物大类，第三类呢是硫化物大类，第四类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卤化物大类，第五大类呢就是硅酸盐类的矿物。 高原，这五大类的矿物啊，你说起来是井井有条，非常的清晰，可是普通人一听已经又晕了。为什么有的是硫化物啊，有的是氧化物啊，有的呢又是自然金属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类呢？ 主要呢是根据它们的矿物组成元素不同来进行划分。那么第一大类呢咱们展开来讲，第一大类是自然元素大类，那么这一类矿物呢一般是物以稀为贵，它们的数量是很少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最常见的金啊，它就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那么自然金呢，它主要产自沙脉还有矿脉当中。那么自然金一般都是一个金块的形式展示出来的，那么有的呢因为酷似狗头，所以也叫做狗头金。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能够看到很多的金制品，那其实那些呢是自然提纯，就是经过提纯以后的金。真正的自然金呢里面还伴有少量银和铜以及水晶这样的一些杂质物质。那么讲到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自然金吧。它是发现在澳大利亚。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像山东、黑龙江、可可西里、河南，也是有很多的金矿的。那么所以大家平时喜欢黄金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它很少，物以稀为贵，这就是第一大类自然元素大类。 说到了自然元素大类啊，这个金矿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的这个金矿呢它的这个含量，我说的是比例就比较高，但有的这个金矿呢它那个含金的比例就比较低，为什么都是自然元素金，但是它在不同的这个矿藏当中啊它的含量的比例就区别这么大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主要跟它的成矿环境 境是有关的，因为自然金呢主要产于高中温度热液的这种成矿的金脉当中，那么不同的热液就是它的原始成矿的母液，那么这种热液所含的金的比例不同，就导致了它呈现出来的金的含量不同。 哦，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因为矿物的种类不一样，所以呢这种矿物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大类，前面说的是自然元素大类，我们以金矿啊做了一个举例，那接下来呢大家会想到有那些结晶的，其实特别明显想到结晶的就是水晶了。 对，那水晶所代表的呢是氧化物及其氢氧化物大类，其实这个大家很熟悉，氧化物就是有氧参与的化合物嘛。那么像水晶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成分是二氧化硅，这里面有氧和硅两种元素，氧化参与进来了。那么可以说水晶呢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是熟悉的，是一种稀有宝石。那么它的主要化学成分呢是二氧化硅，那么通常在纯净时呢展示出无色的透明的晶体，当然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致色的元素会导致它呈现粉晶啊、黄晶啊、发晶啊包括还有这个墨晶啊，黑色的各种各样的种类。那么说到水晶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呢不得不说，那就是非常著名的江苏。那么在江苏的东海县可以说是水晶之乡，因为在那儿呢发现了我们国家最大的一块水晶单体，我们管它叫做巨型水晶王，就陈列在中国地质博物馆门口的广场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一展我们中国水晶王的风采，可以去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 说到这儿啊，高原问题又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介绍当中呢说好了分四类给大家做介绍，分别是岩石、矿物、宝石和化石。可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矿物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氧化物与氢氧化物的大类，就说到了水晶。那水晶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给算到了矿物啊？我们普通人平常都把水晶放到宝石那一类的呀，专家高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高原，跟大家来聊一聊身边的石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那么如果这个环境突然间变化了，终止了，比如说温度调整了，或者呢压力变化了，那它的晶体的成长就可能停止了。所以第二个条件呢，是成矿的温度、压力及环境要合适。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晶洞的大小。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小晶体要成长起来，它一定是在晶洞当中的。那么如果它没有足够的空间裂隙供它生长，它也长不起来啊。所以呢，我们想了解这个晶体的成长的程度，从三个维度来想。第一个是母液的多少，第二个呢是成矿环境是否稳定适合，第三个就是有无充足的裂隙和空间。 谈到了这个矿物啊，前面说到了矿物要划分成五大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两类了，自然元素大类金，还有氧化物与氢氧化物的大类水晶，第三类呢是硫化物大类，这就包括了雌黄和雄黄啊，两种都可以泡酒里面的。 对，就是我们端午节说的雄黄酒。那么所谓这个硫化物大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类矿物当中呢拥有硫元素，所以呢叫做硫化物大类。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雄黄和雌黄，我们管它们叫矿物鸳鸯，因为它们无论是颜色还是它们的这种形成的方式及环境都是很像的，所以这一类的代表就是雄黄和雌黄。 哎，我补充一下啊，刚才说了两种物质都可以泡酒里，雌黄泡酒里那是毒酒，雄黄泡酒里那能消毒。 雄黄也是有微毒的，但是经过处理和泡制以后是能够驱虫驱蛇的。那说到雄黄和雌黄呢，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信口雌黄 啊。对， 那其实这个信口雌黄的雌黄呢跟这种矿物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时候雌黄的颜色是淡黄色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古人用的草纸也是淡黄色的，所以当时啊人们就用雌黄做涂改液，如果毛笔写错字了，就拿一个雌黄在纸面上涂抹一下，就会覆盖到原来错误的这个笔记，等到晾干了以后呢就可以重新书写了。但是大家知道雌黄可是有毒的，所以古人就说了，说我写错字了不怕，我能用雌黄粉涂一涂，我说错话了可不能吃雌黄粉，所以做人不能信口雌黄。 矿物当中的下一大类啊是卤化物大类，不过举的这个例子啊是萤石。说到这儿啊，高原，有很多时候吧，我特别容易把这个萤石啊和水晶给弄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确实在表面上看呢都是透明的，很漂亮的，但如果仔细观察呢会发现它们的晶体结构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这个水晶呢，它是典型的六棱柱，就是有六个面的柱子，而一般的萤石呢是有球形的有这种立方体型的，是有多面体型的，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啊，就是水晶肯定是个柱，萤石呢是个骰子啊，是个立方体，大家可能也这么去判断。 不过要是磨完了以后都磨成球以后就分不出来了。 那倒是。那说到这个萤石呢，其实它主要指的是卤化物，就是氟、氯、溴、碘、氦，有这些元素在里面形成的这个矿物就叫做卤化物大类的矿物。那这萤石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出现很多，比如说萤石的成分呢是氟化钙，氟化钙。那么在我们小朋友们刷牙的时候就会关注牙膏是要含氟牙膏，那么其实呢萤石呢是可以制作这种牙膏的，而且呢很好的萤石还是光学材料，在高级相机中呢是被广泛应用的。 我们现在呀说的是矿物，但是我总觉得说的都是宝石。下一大类呢硅酸盐大类，这就是海蓝宝石，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典型的例子。海蓝宝石，海蓝宝石那是宝石啊。 对，我们说到这个硅酸盐类的矿物呢，大部分都跟宝石有关，因为它们非常的坚硬。我们说如果太软的石头呢是不能做宝石的，那么硅酸盐大类的矿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坚硬。好，我们以海蓝宝石为例，它的硬度呢就非常的高，而且呢海蓝宝石的颜色非常漂亮，像天蓝色或者海蓝色一样，偶尔呢又会有一些绿色，所以呈现出一种非常神秘的状态。那么在我们国家呢，这个海蓝宝石的矿藏还是比较丰富的，像我之前我去过富蕴，在新疆的富蕴县那边就有很大的这个海蓝宝石的矿，而且呢这种海蓝宝石的产量呢也是逐渐的非常的稀有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硅酸盐类的矿物可以去关注这个海蓝宝石。 刚才呀，高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矿物的一些种类，并且呢举了一些典型的例子跟大家做了分享。但是高原，我作为普通人，我怎么感觉刚才咱们说到的矿物更多的都是金属和玻璃，各种各样的玻璃呢？实际上矿物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种类吧，或者我们普通人能够有一些常见的种类还存在吧。 对，就可能从这种质地和质感上，大家可能会觉得矿物好像更多的是玻璃的、玻璃质的、或者是这种金属质的。其实也不尽然，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景德镇的瓷器啊，烧瓷的时候我们说瓷母是什么？是高岭土。高岭土就是一种矿物、一种矿石。那么这种矿物矿石呢，就既不是不灵不灵的玻璃质的，也不是金属质的，它就是像石头一样啊、那种质感的。所以可能矿物的这种质感呢、或者表现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石头，大家并不陌生，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坚固，有的脆硬。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石头来生火，获得光明和熟的食物。你知道石头都有哪些的种类吗？你知道不同种类的石头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性吗？还有这些石头它们都出现在哪里呢？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石头，嘉宾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先生。我们身边的石头，欢迎收听。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非常可。 知识开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石头。这身边的石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分为四大类和大家做介绍，分别是岩石、矿物、宝石和化石。这四大类当中啊，可能在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最闪耀的就是宝石了。现在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宝石。前面高原也说到了啊，在一些矿物当中其实也有宝石。那么宝石的这个含量啊，其实是影响了它到底是矿物还是宝石。只有那些符合啊宝石级别的矿物才能够被称作是宝石。那接下来第一个内容，高原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什么叫宝石级别？ 好的。就说到宝石级别，其实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这种色泽、它的颜色，包括透明度，还有呢就是光泽，从这些地方我们来判断。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宝石呢，其实也想和听众朋友们再交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问题。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只有不灵不灵的、很漂亮的、透明的才是宝石。其实呢，在专业的宝玉石学来讲，它是一个范围。那么有四大类都可以称之为叫宝石。 四大类可以称作是宝石。 对，那么我们一般也通常管它们叫宝玉石，就不仅叫宝石了。比如第一大类，我们叫做无机宝石，就是无机化学的无机。那么很显然呢，无机宝石就是由一些无机物构成的宝石。一般很闪耀的、不灵不灵的，都属于无机宝石。那么第二大类呢，叫做有机宝石。那么它跟无机宝石是相对应的。那么无机宝石是没有生命物质参与的，无机物构成的。那么有机宝石就是有生命物质参与的，由生命活动来参与形成的宝石，比如说像是象牙、琥珀、蜜蜡，当然我们可以展开讲一点，这是第二大类。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我们东方的这种宝玉石，像和田玉呀、翡翠呀、青金石啊，都属于宝玉石的范畴。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叫首饰用贵重金属，像金、银、 铂金等等啊，其实这四大类现在都属于宝石的一个范畴，并不仅仅是一个不灵不灵的。 刚才呀，高原的这个介绍呀，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他不讲，我想可能绝大部分普通人谈到了宝石，我们大家首推的就是钻石，然后红宝石、蓝宝石，可能之后的那些，比如说琥珀呀、象牙呀、珍珠啊，还有刚才说到的和田玉，大家会想，哦，这也算到宝石那一类呀。为什么大家对宝石这个词的最直观的认可，或者说我们最直观的理解，就是钻石、红宝石和蓝宝石呢？为什么？ 可能它们比较漂亮吧，比较闪耀，觉得就是符合我们人类对于宝石的理解。但听过这个节目，您可能就知道了，哦，原来还有其他类别的，那三类都统一的归到宝玉石这个范畴。 嗯，说到了无机宝石啊，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或者说我觉得高原一方面呢你是地质协会的会员，而且另外一方面我知道你也是在地质博物馆工作过。 对的。 所以你接触过的这样的钻石啊、红宝石和蓝宝石应该特别的惊人，是不是？ 对，接触了很多，包括平时在展厅里面也要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故事。 嗯， 那么说到无机宝石，咱们也讲五个吧，就讲这个世界最著名的五大宝石。 排名第一钻石，排名第二红宝石，排名第三蓝宝石，排名第四呢是祖母绿，排名第五其实很多人不太熟悉，这是猫眼儿、猫眼石。 对，这五大宝石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五大宝石，可以说是排名最靠前的、认知度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最稀有的这五类。那么第一类呢是钻石，就简单说吧，因为大家太熟悉了。 嗯， 那么钻石的矿物名称呢叫做金刚石，那么它主要构成的元素是由碳元素单质晶体构成的。那么钻石呢非常的美丽，代表着忠贞和爱情，所以我们叫做这什么，一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代表着爱情。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其实钻石的储量还是不错的啊，位居这个世界第十的位置。那么年产量呢在20万克拉，主要集中在辽宁的瓦房店啊、山东、湖南啊，都有一些矿石，都有一些钻石的矿。 说到了有名气的钻石啊，可能很多普通人啊了解的更多的都是出产于非洲的有名的这个钻石。那我们中国有没有特别有名气的钻石，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有一颗的。那么我们中国现存发现的最大的钻石呢，是1977年12月21日发现于山东的长林钻石，它有 158.786 克拉。那这颗钻石呢呈八面体，质地呢非常的洁净透明，呈淡黄色，是非常珍贵的。 说过了应该叫宝石之王的钻石之后，下面呢是红宝石。很多朋友都喜欢红宝石，尤其是中国人觉得颜色特别喜庆，不论是当做首饰佩戴也好呀，还是说当做一些比如胸花呀或者是头饰来佩戴，都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的。 没错，红宝石呢确实是非常漂亮的，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那么红宝石呢属于刚玉类的宝石，主要的成分呢是氧化铝。那么说到这个天然的红宝石，就一定要说到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了，因为最级别最高的这个好的红宝石叫做鸽血红，它发现在缅甸的蘑菇。那么在这些地方出产的红宝石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红宝石之后啊，其实和它紧密相连的还有蓝宝石，是不是这两种宝石啊，它们的材质都一样，只不过因为颜色不一样，所以一种叫红宝石，一种叫蓝宝石呢？ 是的，它们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氧化铝，所以红宝石和蓝宝石呢也都统称为刚玉类宝石。但是由于致色的这种杂质啊，还有原子不同，导致了它们的颜色是不同的。那说到蓝宝石，我们经常听众朋友们会听成有卡蓝、泰蓝之分。 嗯， 那么卡蓝呢就是斯里兰卡蓝宝石，泰蓝呢就是泰国蓝宝石，这两个国度产生的这个蓝宝石还是非常品质高的。 还有中国的蓝宝石。 对，中国的山东昌乐也有蓝宝石。 但是大家如果去这个卖首饰的地方去比较一下，会发现我们国家中国山东的那个蓝宝石的颜色好像要比刚才说到的国外的蓝宝石的颜色要深一些。 是深好多，它偏发黑。因为我曾经去过这个昌乐，这调查这个当地的这个宝石的品质，嗯，比较独特吧，它是深蓝加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红宝石啊，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也会有特别大的区别。有的红宝石就艳红艳红的， 或者说红彤彤的，但也有的红宝石就是那种粉红颜色的。哎，专家高原，你是这方面的啊行家，如果我们从价值上来说的话，到底这红宝石是红一点的价值更高，还是粉一点的价值更高呢？ 当然是红一点的。就从整个的收藏行业的这个规律来看，还是鸽血红，就是正红色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蓝宝石就相反了，越深的颜色好像价值要稍微差一些了。 对，其实蓝宝石还可以多说一句，就是它的颜色是多变的，所以它有一类叫做彩色蓝宝石，就是你能够发现粉色的蓝宝石，能够发现绿色的蓝宝石，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含有的这种致色的杂质比较多，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还是一定要买那种纯正的蓝宝石。 而如果说纯正的话啊，刚才咱们说到钻石，很多朋友都会看到啊，白色的钻石，其实钻石也有其他颜色的，比如粉钻呀、蓝钻呀，那个价格比白钻还要更高，所以真的不是应该按照颜色去挑宝石的，不同的宝石要按照不同的他们的要求去挑选。 是的，我们通用有一个 4C 的一个规律，就是怎么去挑选好的宝石呢？尤其适用于无机宝石，我们是用四个 C 字母做开头，比如说第一个是 color， 就是颜色，然后是净度，然后是 cut， 切工，然后是克拉，就是从这四个维度去挑选宝石是没有错的。 哎，前面说过了钻石，说过了蓝宝石，说过了这个红宝石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一颗绿宝石，祖母绿，那个绿啊，绿的真是透亮透亮的。 没错，绿宝石的绿色呢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绿宝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而且稀有的。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绿宝石，就是我们讲的祖母绿，可能要胜过红宝石和蓝宝石。那说到祖母绿的产地呢，在国外比较有名的是哥伦比亚，那在我们国家在云南保山也有发现过祖母绿的一些矿。 说到祖母绿啊，还有一点啊，一定要跟高原来分享。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如果呢我们去，当然说的是同样大小的红宝石或者是蓝宝石或者是钻石，你会发现那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裂纹，但是呢如果去看一块我们刚才谈到的绿宝石之王祖母绿的话啊，它里面经常会有裂纹，好像没有裂纹的祖母绿极少极少。为什么已经是很高级别的这种宝石级的啊，祖母绿里面它还会有裂纹呢？而和它一样啊，属于宝石级别的钻石啊，还有蓝宝石或者红宝石的裂纹就比它少很多呢？ 这个要跟它的形成原理相考虑。那么我们讲呢，它的裂纹实际上是天然的裂隙，本身在形成祖母绿的时候就有。那么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不仅有裂隙，还有一些小气泡。通过宝石专家的研究会发现，那些小气泡呢是一氧化碳。那么如果在宝石形成过程之中呢，产生了气体，这个气体势必呢就会造成一些小的裂痕，而这些裂痕呢是内部的裂纹，是不影响佩戴的，也不影响这个宝石的品质。 说到了五大无机宝石，最后一种是猫眼儿啊，我好像没有看到过猫眼石。 对，因为猫眼石呢是这五大宝石当中最为稀有和少见的。那么真正的猫眼石呢，指的是金绿宝石，是一种很稀有的宝石。在这儿呢，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无良商家所蒙蔽，因为我们说猫眼石它是专指金绿宝石的，而猫眼效应是好多宝石都具有的，比如说西线石猫眼、玻璃猫眼、碧玉猫眼。所谓猫眼效应，就是垂直切割弧面宝石出现了一条明亮的色带。那么大家在购买这个猫眼石的时候，一定要确认猫眼石指的是金绿宝石，那么其他的一定要加上一个前面的名字，比如说石英猫眼、玻璃猫眼等等，就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分清。 谈到了宝石啊，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比较多的无机宝石以外，还有有机宝石，这就比较常见的，像象牙呀、琥珀呀、梅晶啊，还有珍珠。另外呢还有宝玉石，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有和田玉啊、翡翠啊、玛瑙，还有贵重金属啊、金银、铂金等等。这些宝石我们肯定不可能啊跟大家做逐一的讲解，所以接下来高原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那么就这三个类别吧，我们想补充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讲到这个有机宝石，虽然有机宝石呢是宝玉石家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但是在此呢还是想提示和倡导听众朋友们尽量少买这个有机宝石，因为有机宝石呢是由生物作用形成的，其实挺残忍的。比如说要取象牙，那么要把大象的脸都砍下来一半，非常的残忍。那么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这种装饰的需求的同时，尽量呢不去杀害其他的生物，所以在整 整个国际宝玉石收藏界有机宝石的价格都是逐年下滑的，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有机宝石涉及到保护物种也是违法的，所以在此呢也希望能够提示听众朋友们去少购买有机宝石的制品。那么再补充一个方面，就是宝玉石。宝玉石呢是我们国家比较有特点的一类，包括和田玉呀、包括玛瑙啊、岫岩玉啊等等。那么这些宝石呢，就是大家可能宝玉石大家很喜欢、就有愿意去参加一些赌石的活动。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过多沉迷于赌石，因为赌石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这个宝玉石很好的一个鉴赏活动。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通过科学的引导去科学的购买和了解相关的知识，而不是参与赌石活动。 身边的石头，我们这集节目的最后就要说到的是化石。关于化石，高原有话说。 关于化石说的话太多了，因为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地质古生物还有化石的。那么化石呢通常可以分成四个类别，分别是实体化石、遗迹遗留化石、模柱化石和化学化石。那么实体化石呢主要指的是琥珀呀、大型的恐龙骨骼。遗迹遗留化石呢包括恐龙蛋、恐龙足迹和石器。而模柱化石呢通常是植物的叶片或者一些小生物的痕迹。最后就是我们说的古 DNA， 它就是化学化石了。那么有机会呢我也会详细再进一步的为大家展开来介绍关于化石的相关内容。 感谢高原的详细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石头的分类、不同的种类的特色做了梳理，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石头有了更多的了解。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讲解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